莫扎特第35交响曲哈夫纳、第36交响曲林茨以及第38交响曲布拉格都超越了他之前所有的交响曲作品，也是他那个时期的三部交响乐的杰作。那今天我们会在节目当中陆续为您带来，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就来听他的第36和第38莫扎特交响曲的片段。我是王卓，一会儿这里再见。 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人世几何能够得到？

十二月，纪念在十二月份去世的莫扎特。对于莫扎特来说，作曲呢就是生活需求，吃饭、走路、睡觉、玩球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就在这里呢，脑子音符蹦跳出来，一颗不停，这可能就是莫扎特吧。像我们所无法想象的，就是作曲家在绞尽脑汁的写，可能在莫扎特来看，真的就像流水一样，坐到书桌前，只要拿起笔，把它们记下来，再排排队，改掉几个顽皮的错音，刷刷干净，就拿好去排练了。脑子里的音符一股脑的喷涌出来，来不及记录。他常常还写信抱怨说，我的手指写得很疼，都没法切面包了。关于这些灵感是从哪里来的，他如何作曲，这些我们的现在人所有的这些对于莫扎特的问题，他几乎一直都是回避的。他从来不谈论自己的乐曲，就像他从来不谈论他的痛苦。也许他并非刻意吧，只是像写一写歌剧那样跟着直觉走。音乐在他的生命当中犹如空气和水，这也没什么可说的，对不对？好了，那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来纪念的是莫扎特。那之前呢，在我们的节目里也经常会有莫扎特的音乐传记出现，但今天我们聆听的是莫扎特几首我们平时并不特别多聆听的他的交响曲当中的片段。我是王卓，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明天永恒的魅力，我们继续分享经典吧。 尘多